星期六咧，感觉比较悠闲咧，听落啲音乐都舒畅啲嘅，因为出面咧加上塞车嘅环境咧，都应该系听住音乐会舒畅啲。 咁你头半个钟全部播住 background， 所以我哋而家开始，唔系我哋开始做音乐节目啦， 系时候播歌啦。 系啊，喂嗱，咁啊，路面上咧，头先我同阿莫莉翻嚟咧，都系比较严峻嘅，因为喺路面上面咧，第一湿滑啦，第二就系有啲路段咧多车同埋塞车嘅，咁啊，所以各位即系揸车人士咧，都忍让一下。 系，仲有啊，就系再一次讲啦，即系我哋唔想好似成日咧头嗰几分钟好似嗰啲交通小报告咁咧，即系大家真系要知道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已经去到咧今日嘅下昼六点半啦，咁咧证明即系有雷暴嘅时候咧，好大机会都落雨啦。而天文台咧亦都有一个预测嘅，好啊，天气小姐。 系啦，咁啊，而家系27度嘅，相对湿度系89%，咁我预测咧就系话今日都多云噶，咁啊间中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嘅雷暴，咁啊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 所以头先我出嚟嘅时候就系有大雨嘅，唔系骤雨添嘅，咁相信的神都系啦。咁但系咧，即系成日都讲噶嘛，即系有湿滑嘅司机同埋呢个路网嘅公路噶嘛。 系啊系系， 路网嘅公路，湿滑嘅公路， 系啊， 路网嘅司机系点啊？ 成日都系咁噶嘛，湿滑嘅司机啦， 系啊，佢调转啊嘛， 湿滑嘅司机 系咩？系咩？系咩？ 佢吓死我啊！我差啲翻唔到嚟同大家做节目倾偈啊！ 系因为阿莫翻到嚟嘅时候咧，语重心长同我讲，咁咧当然中间仲好多好即系好有力嘅字眼啊， 系啊， 系希望即系凸显当其时有多危险啦、 啊。系啦、啊，同埋要我珊珊话俾大家听嗰个画面同埋我嗰阵时嘅感受啊。 系啦、啊，咁但系呢个情况咧喺路面上真系好时发生嘅， 系啊， 因为有一啲司机咧系比较上系心急啦， 系啊， 浮躁啲啦， 唔系浮躁，湿滑嘅司机。路网嘅公路系个公路路网令到佢咁做啫， 系个公路太湿滑，咁变相咧、 公路路网令到佢湿滑嘅司机咁嬲啦。 咁但系总言之咧，即系喺路上面咧，即系总有啲揸车人士咧，系叫做好想快啲到站啊。 系啊， 咁佢哋就会即系冲得快少少。咁啊，第一即系我觉得首先唔好超速啦、 嗯。 第二就系咧，其实你哋动作太快咧。都系冇问题嘅，你动作快，但系有啲人咧冇你咁快，就好容易有意外啦。 所以忍让下啦，要。 同埋其实咧落雨咧，咁大家都知道就系可能你哋睇嘅玻璃又或者其他嘢，因为有雨点啊嘛，咁、 啊、 可能都未必清楚。 嗯。 同埋条路真系成日都讲就系湿啦。 系。 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尽量就唔好喺度乱咁打，即系打灯正常啱嘅，正确嘅。系。我唔系。 唔好乱打灯都啱噶，即系打左灯行右边咁啊。 唔系， 好常有啲嘢发生噶嘛。 你打灯之后先至设置系啱嘅，系正常嘅。系唔好下不停喺度左右切啊嘛，仲要系好急地切咧，咁跟住之后其实大家可能未必真系睇到，咁所以就会有好多意外发生。头先就系正正喺我前面咧，就有架车争啲打横咧，真系我前面嗰架车啫，就打横就瞓喺度啦，因为切线、不停左切右切，咁所以就真系危险嘅。咁好啦，咁啊不过今日咧就讲完呢个啦，咁总之大家小心啲啦，同埋真系嘅，唔好就系长期揸住条快线，其实系唔应该同埋唔可以嘅。咁但系咧。我又同朋友傾過，即係大家都可能真係覺得唔知道，因為佢都問我。咁你之前咧年幾前揸車師傅有冇教你啊？我真係冇喎，因為師傅只會教你點樣可以攞到個牌，就係、是、一啲你揸嘅路線入面咧，或者你遇到一啲嘅情況啊。我好彩啊，我頭嗰幾次學揸車時已經落大雨，咁所以咧我個師傅又幾好噶。我個師公就已經教嗱、你記得啦，有水浸嘅時候就唔好踩 brake 啊，因為你會死火噶、 嗯。 即係呢啲可能係你遇到一啲嘅經歷或者環境先至會教到你。 咪你都好咯。佢師公師傅都好咯，我仲好彩啊！我考官啊，同我講啊，喂，點解你咁慢嘅？我話 揸快啲， 係啊，揸快啲啦！咁有幾慢呢？就係因為我考學車第一個師傅啊，佢從來冇要我上過30噶， 係啊， 冇高過30噶，架車永遠踩到30咧，做乜踩咁快？跟住我就一路降翻落嚟咯，所以咧我考第一 tick 咧唔系因为我问题啦，我觉得系因为我学嘅时候冇上过30啊，所以我完全过唔到啲路段噶。 我嗰个亦都考官我之后听翻都有讲话我揸得慢嘅，不过其实如果即系而家呢啲路面就应该要啦。 系噶啦。 咁啊讲翻先，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今日我好想翻嚟同你哋讲，你哋有冇试过一啲失而复得嘅事咧？ 有， 系我嘅银包。 系 哇，呢个好紧要。 嗱，我嗰次咧细个嘅时候咧，中学生啦，咁然之后咧就搭过嗱，我嗰个巴士。好好嘅，因为系好短程嘅啫，站与站咧，15分钟内嘅事嚟嘅啫。咁我就总站坐到总站，咁但系咧，当其时咧，我因为有嘢买，咁我就要落喺早两个站落车啦。咁架车直上山上面噶啦，咁跟住咧，我嗰次咧就系落车中眼瞓，然之后一醒嗰刹那，咦，够钟落车啦，咁样，咁我就落车啦。落咗车之后，我发觉咧，我成手本来揸住银包咧，成包银包唔见咗。 吓、啊！ 咁跟住咧入面有咩咧？嗱，嗰个中学生 电话呢度喺度嘅， 我电话摄咗入边啊！ 哇！ 我乜嘢都跌曬。 嗰 陣時我有個大嘅 bag 啊，即係但我啲所有散紙啊、錢啊、身份證啊，乜嘢都 click 卡擺曬入去噶啦，學生證都喺入邊。咁我就好驚啊，好驚咩咧？我驚我媽鬧我啊。咁我就咧即刻好慌張咁咧問巴士站站頭啲人，頭先我喺巴士漏咗嘢，我可以點做？嗰啲人就話你自己去總站問啦咁。咁我就跑上總站咯，我係直情追嗰個巴士啊！佢喺我前面嘅燈口停低咗啦，我係追住佢咯。但係一沿住斜路上去咧，去到總站嘅時候，架車已經熄曬燈啦、即係我跑到上總站熄曬燈。 佢冇開走都 OK。 佢總站啊嘛，咁、 uh-huh. 我跑上去都好短路程啫。 Uh-huh. 但係總之佢熄曬燈啦。咁、 okay. 然之後咧，突然間有個司機大哥咧，企喺度翹住雙手，企喺個站頭嗰度望住我。 係咪唔記得啊？ 係咪跌咗銀包啊？咁樣。 因為入面有你張證嗰啲學生證啊。 佢話原來下面咧下一個站咧有人 call 台啊， uh-huh. 喂有人漏咗嘢啊，好似見佢跑緊呢個方向啊，佢就話有同事同佢講，所以佢就停低喺度等。 哦，太好啦！ 跟住我就攞翻銀包、身份證，哇，幾感動啊！唔使報失。 佢、呢個好好彩啊，但係都要你嘅勞力嘅。如果你唔堅持跑嘅話，你又攞唔翻。 如果我記得攞，我唔使勞力添啦，係咪先？ 師妹咧，銀包其實都常有朋友唔見嘅。我自己咧就唔見 hard disk。其實都幾驚嘅，因為咧以前做嘢啦，你就要將個 hard disk 交俾某一個同事，咁佢攞完啲嘢，你第日去攞翻啦。後屘個同事同我講咧，佢話啊冇你個 hard disk 喎，咁裏邊有好多我哋錄音啊嗰啲嘢啊訪問嗰啲嘢，咁好大件事噶嘛。仲都係嘅，諗清楚，啱啊，冇啲唔睇得嘅。 哦，唔係即係可能有啲身份證明文件喺入邊㗎嘛， 咪就係 copy 啊嗰啲咧， 冇啊冇啊，冇啲 嗰啲 唔睇得咯， 或者有啲片唔可以噶嘛， 嗰啲片啊卡通片， 即係你中意自拍擺上網 噶嘛，自拍都有分嘅，有啲嘢唔拍得就唔拍嘅， 即係被執嗰啲講緊， 啱啊。 即系素颜嗰啲咯， 系啊呢个 素颜嗰啲咯， 唔睇得咯嗰啲， 唔睇啊！ 平时见到 po 出嚟嗰啲先睇得噶嘛， 就系啦， 系啦。咁跟住咧，后屘咧就有同事啦，因为我个 hard disk 里边咧，其实就写咗啲联络方法。咁最后咧就有人俾翻我嘅，唔知边个俾翻我啦，摆翻我台边。 系啊，你会写喺入边嘅 hard disk？ 嗱，其实手指啦，唔系写入边，写喺出边。个 hard disk 大 咯，系咯，我要 手指 USB， 即系吉咗入去电脑咧。咦，有电话喎，咁样嗰啲咧， 系几高科技？ 唔系嘅，即系你写个 hard disk 外面 ，hard disk 外面， 唔通写喺入边啊？ 我头先咪就系话以为佢写喺入边啊？ 唔系啊，我意思话个盒嘅入边啊？ 哦，唔系，即系我喺个 folder 入边。 唔系，系啦，或者系 USB， 其实我觉得都应该要黐翻个名或者啲联络方法嘅。 即系好似以前嗰啲读书咧，上堂啲书啊，要喺个书面嗰度写自己个名啊嘛。 系啊，或者啲校 簿 啊，啲笔 啊。啲筆啊， 成日都俾人偷嗰啲筆。 係啊，我啲 SD 卡都成，同埋以前啲手指都成日俾人偷啊，成日俾黃冠斌偷。 所以你知係邊個？ 係啊，所以而家咧，即係我全部都會黏一張貼紙，有個公仔咁樣證明係自己。同埋其實呢個都好啊，即係令自己記得自己錄咗啲音擺喺邊。 唔係呢個幾好，因為咧有時咧，即係我坐 panel 位咧，因為台面上有幾張 SD 卡咧，好容易錯啊。但係永遠唔會整唔見佢啲人啦，即係佢又好怕整人哋整唔見佢啲嘢。 因為有詛咒。 係啦， 因為已經有陣除啊， 係啦，即係曾經試過。佢喺啲面嗰度咧，唔知偷者手爛嗰啲咧，即係要寫呢啲字嘅。咁所以咧，嗱，佢咁樣黏咗咧，就好保證到啦， 係啊， 唔會錯啦， 係啦。咁咧，嗱，頭先又講咗你失而復得嘅嘢啦。咁咧喺馬來西亞咧，就有一個咧失而復得嘅故仔。咁但係咧，我而家講少少啦，講完之後俾你估究竟咧係佢咩事啊？咁話説喺馬來西亞咧，就有一個嘅男事主啦，佢咧11号嘅夜晚嘅時候啦。就已經翻到自己間房，就擺低個電話，擺喺床邊就瞓覺咯。好啦，當然佢就熟睡啦。好啦，點知啦，呢一個懸案就發生啦。到咗第二朝一起身嘅時候，佢發現佢個電話冇咗。 嗯， 好啦，但係佢落地下望到個電話殼喺地下嘅喎。 嚇個電話去咗邊咧？ 係啦，電話去咗邊咧？即 係得個殼。 得翻个壳，佢周围揾咯，喺间屋入面，揾极全屋都冇， 系 好啦。 最后究竟 最后系啦，究竟喺边 咧？哇！ 即系要估噶， 系 啊，我俾你估啊。 因为咧，如果人拎嘅话，你系唔会搣咗个皮嘅，即系唔会搣咗个电话壳。咁通常宠物嘅嘢，佢中意咬下、搣下，咁所以咧就可能跌咗落嚟之后担走咗。 但系有咩宠物可以将佢咁劲？就咁剩翻个电话壳， 同埋宠物唔会咁样担你电话嘅，你有几可见到有动物咬你电话？ 会唔会七月节有鬼咧？ 咩都咬啦。 咁啊， 有鬼，但系咁醒目嘅，净系偷个心，唔偷个壳。 哦，鬼又唔系佢揞眼啫，佢唔系攞走啊嘛，即系你行到埋佢喺台面噶，佢揞你眼，啊、你睇唔到啊。 都要有机会，应该唔会嘅。晨早流流，头先话 系咪踢咗喺梳化底啊？ 唔系，嗱、啊、踢咗喺梳化底，又系点解个电话壳？会在地下找到呢， 所以个身位就是跌咗喺 check 梳化底。 个电话壳就系佢嘅电话， 吓 应该就系、是、即系 I mean 嗰个电话壳啲电话咧，即系嗰啲 wallpaper 咪可以转嘅，即系整到前后面好似啊。 系 啱啱呢个逻辑先，啱啱呢个方向先，即系嗰个电话壳即系电话壳嚟嘅。 其实我谂你哋应该估唔到，但系就好好笑嘅。 系咩咧？ 俾你哋再估下，真系谂唔到啦。好，我俾个 tips 你，跟一首歌翻嚟开估。嗰、那、一个电话入面咧，佢事后真系揾翻头先讲失而复得古仔啊嘛，揾翻之后佢发现个电话入面啲自拍相有呢一个偷窃者嘅样嘅好多自拍啊， 仲唔系七月 嗱？一首歌之后翻嚟，你哋就估下究竟系乜嘢啦？ 这刻入我的国，太多好风光给挥霍，想住就别有说谎。喝，为你只喝，你喝求你的国，为颠倒不知不觉，糟蹋再实会再讲。抛出千尺瀑布，抛尖出一世命数，抛出天气预报，落寞为落雪糕。只想我跟你漫舞，只想起眼就上路。杀在赤路，别再想追问。We are rolling drunk， 各自的乐园，同时静的等，别再守本分。We are rolling drunk， 沿路百有百事，不必找有因。你话对面海嘅 image 突然变得好傻好傻，走！你想跟佢走，我都未饮够，定系你想翻屋企唞？不如呕一呕，唔好怕出丑，俾只手埋着单号带你出门口。餐厅系你嘅照妖镜，我嘅说话你又唔听，终于知惊碗肥我唔靓。始终当年妈咪见到爹哋咁惊青，摆出最嘅姿态，然后对佢表态，酒精上脑太快，带你出嚟纯属搞怪。细路仔唔识世界，但小朋友你记住唔好学坏啊！常理到转转入合缝再一串，听到歌中声音疏远，忽已独自在气喘，转又再反转，发现镜头再拉远，我的身心开始疏远，分隔在异地两端。他不小心跌下去，他一转身变熟女，他抛出一串问句，你问到再乱插嘴。当梦想先听命破，多一杯假设着快乐，挤身趁眼角落，别再想追问。We are rolling drunk， 莫色的乐园，同时静逼紧，别再守本分。We are rolling drunk， 沿路各有百事，不必找有因。 渴求干杯找快感。 我谂好多佢嘅乐迷咧都期待住佢嘅新歌出现啦，都系呢个字嘅 hot 啊，佢系应志月啊。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诗培。寻上师认真做。 使唔使开股啊？ 又唔关鬼事，唔关鬼事噶嘛？ 唔关， 系咪佢话有个人又自拍、啊？ 即系人咯、 啊。我帮你缩窄范围啊！ 好啊，嚟啊！ 系啦，就系唔系人嚟嘅 吓， 宠物嚟嘅。好，咁啊，一首歌之前讲紧啲乜嘢咧？同翻寻常事认真做啱啱开心机嘅听众们讲讲声先。其实咧，而家咧，因为咧就讲紧失而复得嘅嘢，因为马来西亚咧11号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嘅男事主，佢唔见咗部电话、哦。咁点样唔见法咧？就系佢夜晚嘅时候瞓觉，咁啊将部电话佢都好肯定噶啦，就摆咗喺个床嘅侧边，咁啊床头侧边啦。咁点知到第日瞓醒觉嘅时候，部电话唔见咗。但系最神奇嘅就系、是。个电话盒喺地下，佢揾过晒成间屋都唔见咗间，唔见咗佢个电话。咁到底系去咗边呢？但系最奇怪嘅就系、是，因为头先所讲失而复得嘅古仔嚟噶嘛，佢当佢揾翻部电话嘅时候，佢睇到佢个相簿入面有好多呢个偷窃者个自拍样，仲有短片添，好似。 究竟咩宠物咁中意自拍呢？ 系啦，咁啊，再俾多少少 tips 你哋啦。我觉得佢哋算叻嘅，因为呢个男事主呢最后佢係同个爸爸同佢嘅叔叔啦商量完之后就话不如你尝试下打电话俾自己啊。结果佢真係喺佢自己屋企个后花园嗰度听到自己电话响声 见 得返部电话。不过 袋鼠 唔係马来西亚喎、啊。不过个电话呢係俾人埋咗喺泥下面。 狗仔。 狗仔囉。 狗仔啦。 唔係。 啊 掘地鼠，忍者龟，忍者龟系 变猪， 忍者龟，忍 者龟， 佢个电话号嘅，佢电话应该 pizza， 个 mon 系 pizza， 喺个嘴佢揾翻，点解？系咩动物会掘地又埋咗嚟啊？ 嗱，马来西亚 系咪好？我哋香港都会养嘅先， 香港唔俾养嘅， 草泥马， 唔系。 我亂咁估噶咯， 草泥馬可以將佢個電話殼分咯。 唔知可能草泥馬好叻噶嘛。 豬 唔係， 香港俾養 更加難啦、啊。 都係我亂咁估噶咋，我唔係好知道香港有咩人俾養。 四隻腳嘅，四腳爬爬嚟嘅。 養 其實正確嚟講，佢唔係四隻腳， 唔係四隻腳， 雀嚟嘅。 即係其實佢會企喺度嘅， 唔係， 即係兩隻手兩隻腳咯，應該係係嘛？ 幾大隻？幾大隻？ 可以 體積體積體積。平常几多 少？可大可小，但系佢嘅大都唔过膝头哥。 两只眼嘅， 你都十二只眼啊？ 我唔知道啊，可能昆虫咁样，我唔知道啊。动 物啊， 会飞嘅， 唔飞。 净系喺 马来西亚，你谂下马来西亚有咩动物啦、 啊？净系喺陆地上面嘅，唔系水陆两栖嘅， 唔系，所以唔系乌龟，亦都唔系忍者龟。 行得快快嘅，行得快快嘅， 快可快可慢。 香港常唔常见嘅？ 常， 香港常见嘅、哦。 几多字啊个名？ 野猪咁啊系嘛？ 几多个名？ 两只字。几多个名？ 几多个名？几多个名？ 几多个名？ 三个名噶嘛？几多个两个字、啊？ 考你动物嘅常识，究竟你识几多动物咧？ 想唔想开估啊？ 开啦，都要啦。 马骝啊！ 头先咪估咗咯，马骝。 你有估过咩？ 好似有 讲、 哦、 过啊。 系咩？ 系啊，不过可能大家争论嘅时候， 哦、 中间好细声咁讲咗。 老师话你冇冇。 对唔住， 我 miss 咗啫，我 miss 咗啫，系我认嘅。如果系 佢养嘅， 唔系养嘅。咁原来话说咩事咧？佢咧就话咧真系有马骝入咗去。咁话说咧，佢就十一号瞓觉嘅时候摆低咗电话啦，但系佢又冇锁到门窗。咁于是咧，佢咧就发现电话唔见咗。当佢喺度好矛盾嘅时候，佢爸爸就话俾佢听：，喂， 早幾日咧試過喺屋企後面見到有啲馬騮經過啊，不如你試下睇下啦。咁咧，於是佢就借咗佢哥哥嘅電話打電話俾自己，真係結果喺一棵棕櫚樹，佢屋企後面嘅棕櫚樹嗰度就揾翻呢部電話，喺啲泥咧就冚住咗。咁佢阿叔當時就笑住咁講，就搞笑就話：喂，可能佢有自拍喎，你不如睇下啦。結果佢打開相相簿嘅時候，真係有好多馬騮嘅自拍相，佢就將咧馬騮自己影嘅自拍相全部擺曬去自己 Twitter 嗰個社交平台嗰度。 佢又真係識撳喎，好嘢喎！ 佢應該亂咁撳， 有個樣㗎。 係啊，應該係亂咁撳嘅時候咧，跟住就唔小心影咗。因為我阿姨嗰只貓都係嘅，佢識自己自拍，好好笑㗎。一陣間啦，如果揾得翻嘅話，擺上去陳長士個網度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12名港人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在深圳被刑事拘留。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全部人按当局提供律师名单，各自拣选两名代表律师，已经向内地跟进律师资料，提供给家属联系。李家超接受无线电视访问的时候表示，12人的身体状况良好，对于部分被拘留人士家属要求当局提出证据，确认当事人事发时的位置以及是否安全。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没有探视权，未能够派员亲身处理。他又说，内地执法部门按自己法规处理，本港会在对方的法律法规之中尽量争取权益，但是不能够一定要符合本港的做法。至于另外五名港人被指七月涉嫌偷渡到台湾被捕，李家超说未收到台湾回复，只能够尽力跟进，表示以往和台湾互通信息畅顺，但是去年反修例事件之后交流大幅减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疫情稍为稳定，但是仍然要留意源头不明个案，不能够掉以轻心，若果心急重启经济活动未必理想。他又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至，明白市民希望轻松一下，但是需要自律。他又说，如果有四波疫情，预料情况严峻，当局会为高危群组重复检测。另外，当局已经找到一间酒店作为检疫中心，有几百间房间。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率领的代表团结束访问台湾，下周乘坐专机离开。台湾的外交部说，访问团的停留时间虽然不够48小时，但是充分与台湾的政府高层和各界人士就多项议题交换意见，成果丰硕。相关部门会持续与美方合作，强化台美紧密经济连结，推动深化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在访问期间，克拉奇率领的访问团先后与蔡英文总统、外交部长吴超燮、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会晤，就台美经济、产业供应链安全、民主和印太地区议题等交换意见。克拉奇今早亦都有出席李登辉前总统的追思告别礼拜。泰国首都曼谷再有大型集会，要求获军方支持的总理巴育下台，修改宪法和举行大选。部分人更加不理会政府压力，坚持提出改革君主立宪制。示威者未有理会巴育指集会可能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警告，冒雨在法政大学校园内聚集。大会早前期望有10万人参与抗议活动，规模是自2014年军方发动政变以来最大。警方就估计可能有5万人参加，当局部署1万名警察维持秩序，强调不容许任何违法行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上乡道。另外，獅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油站，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多，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在公主道桥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提提大家，在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因为有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5:00，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的第一号自动缴费通道，即是靠左那边一条是会临时封闭的，那使用自动缴费服务的车辆是需要使用第四号的自动缴费通道，经过的朋友请你慢驶，留意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辛苦晒你哋咁耐以嚟嘅工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张达明分享同郭富城拍摄新戏的感受。 比较可惜，我同阿成成又冇做过戏嘅，之前即系所以今次好想做就系因为有佢我同佢对手嗰场，估唔到我一开始奋力流出眼泪嘅时候，早了少少，你可以再淡靜啲去咁，我試下啦咁樣，所以都係好感動。 足本訪問記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12:00，阿歐阿攝迪斯二台遠線。Are you ready？ 莫莉、迪神、師培、尋常事認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哇！今日呢条就难啦，我觉得你哋冇见过呢样嘢。 喂，你俾我哋，你俾我哋睇啦，不如。 唔系你直接俾个答案我哋咪得咯。 你俾我睇下咩嚟 啦？跟住我哋反而就估翻点解你要出呢条 。我哋先调翻转玩，我哋扮估啊，睇下嗰啲轩可唔可以带动到咧啲听众估中。 你哋根本上就唔想估。 唔系啊，咁你有啲难估嘛？ 你话难啊，我输啊， 成日整啲我啲未见过嘢俾我哋估。 但系我觉得以你哋嘅智慧一定估到嘅，所以先至想带啲难 难。 估 啊！ 太容易 我哋啲听众都好聪明噶，我啲听众都好聪明噶， 聪明过我哋啊嘛！ 系啊，佢哋应该都估到噶。不过睇你今日出咩招先啦、 啊。好，不如你听下先啦。嗱，咁喺一开始之前啦，俾少少 tips 你先。都市唔少人咧都有呢一个问题。咁咧，通常喺你身边嘅朋友啦，喺呢个时候咧都会几烦恼噶。 好啦，咁跟住 等先，我组织一次先。 系咯， 都市 即 城市人 啦， 系 都有唔少人有呢个问题噶。咁而喺呢个时候咧，通常自己唔会好烦恼噶，而系你身边嘅朋友咧会戥你觉得好烦恼。 感情问题。 但系呢个物件嚟嘅，佢唔系应该一件事，佢而家讲紧好似要估一件事咁。 唔系 遗物， 但就系佢今日攞咗佢嘅爱情遗物翻嚟， 所以我哋呢一世都估唔到噶啦、啊。 究竟有几相通咧？呢、這个礼物， 所以佢就同你讲：，今日就比较难估啊，但你哋随意估啦。唔系、啊，估中喎，擦纸胶，唔系咧，唔系擦纸胶，系明明擦纸胶，唔 系擦纸胶， 爱情遗物， 系封情信咁样。 系啦， 呢个系人都会有经历嘅，即系用过佢嘅。 唔系噶，其实呢啲系一啲新发明嘅。 咪先，我不如问一次先，呢个系物件嚟噶嘛？ 呢个系物件， 因为你啱啱讲嗰个 hints， 佢要答嘅答案唔似系一个物件。 因为咧呢个物件咧，其实系帮助你解决一啲嘅问题嘅， 帮助你解决问题。 即系譬如你假设你係 massage， 即係可能係突然間有啲位置好酸痛，咁你需要 massage， 咁呢個可能係 massage 嘅工具。 可能按摩膏咁樣。 係啦，即係例如係咁樣咯。 我反而覺得佢真係當我哋嘅智商有啲問題， 講 完嗰啲牽涉冇用嘅，有邊一樣嘅物件發明唔係幫我哋解決問題？ 有智慧，有大智慧啊！ 即系 啲 神，你揸咗只表，你又戴只表，帮你解决问题嘅。 咁又 你戴住副眼镜，帮你解决 問題。咁有啲时装嘅嘢系纯粹装饰嘅，冇解决问题。 咪帮你解决问题咯。 咁你 咩啊？ 你会修饰得瘦啲啊，高啲啊， 时尚啲。 系咯， 解决时尚嘅问题。 系咯。 好啦，我唔为难你啦，我问问题啦，好唔好？问多少少啦。呢一个嘅产品系男女通用嘅，定系只系一边嘅啫？ 是男女通用的。 嗯。这个 的产品是产品的嘛。是产品的。这个的产品它发挥功能，例如我们要使用是一次性定因为它多次重复使用才有效。 好好的问题。 先有效。 给掌声。 自己拍。 是自己拍。给这掌声是它提出我要自己拍。系啦，咁有几好咧？究竟 真系好好嘅问题咯， 即系佢一次性使用啊，定系多次使用先有效果先？ 即时用应该即时有效果嘅， 但系你又可以重复使用，你先至一路越嚟越好嘅。 唔会越嚟越好，不过就系用咗会好啲。 唔系啊，佢意思系嗰个物件系可以重复地用好多次，即系纸巾就用一次啦， 你掹一下咁。 系口罩用一次啦，电话我哋重复用噶嘛， 可以重复用。 即系你按摩器咁样，佢就滴每一下都系有反应嘅，你可以不停使用佢嘅，你痛咪用咯咁样。 系啦，你问咗三条啦吓，一人五条。 系啊，啱啱可以问啦。 你问咗三条， 我问咗三条啦。 系啊， 三条啦。 哦，问咗边三条？男女用啦， 男女用啦， 重复用啦， 重复用啦， 系咯。 仲有咩啊？ 因为我顾咗去抄啲 point。 仲有咩啊？ 系咯， 我系问咗三条嘅，我唔记得咗问咗咩啊？即系我问你，系男女通用，另外仲有问咗你佢系啊，唔系嗰条唔算啦。我问你，佢系咪一件产品啊？嘛， 喂，食唔食得噶？我咪谂到啦， 唔食得嘅。好啦，计你两条啦，我明明记得系三条。 系咯，我就系抄紧，明明真系两条啫嘛。 系咩？好啦。 呢一个嘅用品系用电嘅， 唔用电嘅， 不带电。 病 人先用嘅。 病人啊？ 头先你话佢系要有。有 呢 个 唔算 系 一 个 病，即系唔使食药嘅。 即系佢唔系一个病， 你可以由得佢继续喺度都唔会太大影响。 可能真系说按摩器。 咩年龄层会用得着咧？ 咩年龄 最常用啦？嗱，咩最常用啦？估你咪答呢啲啊？最常用 以上 系最常用啦，最常用啦 嘅按摩器 系啦。嗱，十八岁以上，即系可能十八到五十五内嘅，五十五就冇乜心力嘅时候，佢就唔用噶啦。 唔关事噶。小朋友好少用咯，大人用得多啲嘅。十八岁以上通常 哦，系 你问咗四条啦，仲有一 放置一啲特别啲嘅位置， 有边啲位置 使用佢嘅时候， 我觉得师培未至于去到会拣呢啲嘅 特别位置，边啲系特别咧？ 特别位置先用嘅嘢咯， 哦， 即系隔拉底嗰啲， 系啦，即系你可能系脱腋下毛咁样，你可能都系呢啲产品嚟噶嘛。 但唔会小朋友脱毛啦，系嘛？ 所以 小朋友都 唔要咯，佢咪话小朋友唔用咯，大人比较多咯。 佢话少用， 系 小朋友少用。你十一岁已经用得噶啦，小朋友，即系十一岁有噶啦。 其实佢冇分话几多岁用嘅，但通常都系大个咗先会 買嚟用， 真係有啲難度。 係啊，阿莫咧， 我頭先就問咗條就係咪食得啦。咁我想問一下佢咧係，唉唔好問個緊要啲嘅，我同的神會唔會用先？因為佢成日揀嗰啲咧， 我哋未必會用得著， 咪即未見過添啊。 嗯，應該未見過。 跟住又攞個花王會用嘅工具出嚟， 跟住之後就話好多人都會用噶，所以我唔會再問呢個問題，我直接問就係我同你用唔用 花王嘅工具咁樣。 嗱，花王嗰個工具係好多人，如果你有種植嘅話，你可能會 佢再講 繼續堅持。 呢個產品我都唔用嘅。 可能唔用啩，冇聽過講話你要用咯。 哦，咁即係唔係生活物品啦？嗱，呢個唔係問題嚟噶，我同佢 喺屋企用嘅通常。 咁即係唔係生活物品啦？生活物品就唔會話我同你唔會用啦。 喂，我哋計下嗱，喺屋企用唔帶電，男女皆用，小朋友有時都會用到， 可重複用， 可重複使用， 食得 係啦， 幫人解決問題，我好記得呢條。 嗱，我會有幾個範圍。 反而朋友煩喎，佢開頭話 嚇你話朋友煩咩？ 係啊。 喂，叫朋友煩啊，即係點啊？ 佢話自己用定唔知點樣嘅時候就朋友煩咯。佢話 嗱，如果新你有呢一個情況嘅話咧，你身邊嘅朋友咧，有時都會覺得幾煩。 同你係共處一室嘅朋友先覺得煩，定係你店即係你可能同你有好遠距離嘅朋友覺得煩先？ 嗯，通常都係喺同一個 area 嘅朋友會覺得好煩。 唔係喎，遙控都帶電喎。 但係遙控同埋遙控唔會朋友煩，自己唔煩。 點會啊？你有啲朋友就係、是、例如我中意睇 N 字頭嗰、那個劇嘅，跟住突然間你轉台啊！我轉咗你個台，你咪冇得睇咯，咁咪好煩咯。 咁但係你同我都會用嘛？ 係啊，就佢就話我哋呢個小朋友少用嘛，因為小朋友唔俾睇電視。 小朋友先搶嚟， 唔俾佢睇電視啊！即係有機會屋企唔俾佢睇電視。咁但係帶電影錯啦，帶電影唔啱啦。 唔啱。仲有冇問題？ 同一個共處一室。 好啦，俾你哋啲问题咯。 厕所泵， 佢话室内用啊，头先 佢喺屋企用。厕所泵， 唔系，好细件嘅。咁我哋下一个 level 俾你听下声，但系佢本身唔识发声嘅，纯粹系你感受下佢有几重。 嗱，我哋退庭商议一下，我转个头翻嚟，我再俾 level two 嚟讲。 好啊。 你我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经得你和应，一起当冷静，这种有形激情。 one, level two。 好啦，翻翻嚟啦。咁啊，头先一首歌《退庭商议》之后咧，都有啲啲谂法嘅我。 咁劲 系啦，我有啲啲谂法嘅。 我每一次都冇头绪噶， 系咩？ 系啊， 因为我想试下，即系试下嗰个底线去到边，即系会唔会突然间弹咗啲答案出嚟咧？呢、這个嘅产品啦，系咪厨房用品嚟噶？ 唔系，我想讲咧，头先已经有听众留言，啊、其中一个听众啦，就系、是、He-Man， 好接近， 好接近你系嘛？ 真系好接近。 我想快啲听声啦， 90分啦已经。好啦，我哋 level two 啦，好嘛 ？level two 啦已经。 我差啲想咧傻傻间你开咗，哎，等我睇下 自己睇 下咩先。哇，超轻、啊， 好细嚿噶啫，其 实 佢轻到好似一个嘅匙羹筷子嗰啲 friend 嚟， 好似碎咗嘅筷子匙羹咯，碎咗嗰啲陶瓷匙羹啊。 我好少听碎咗嘅陶瓷匙羹嘅声。 哦， 佢咧其实 屋企玩唔系屋企用啊， 系好微型嘅，就算咧你系摆喺散纸包都得，佢完全唔麻订嘅。 摆散纸包， 万唔系嗰啲 贴纸嚟噶， 嗰啲万字夹，嗰啲书夹嗰啲啊，黑色咧，然之后有个铁环，跟住你可以两边夹埋嗰啲夹夹啊， 似喎， 似 唔似啊？个 星线好似， 诶，咁得啦，我谂到是非题啦，系咪文具？ 唔系文具， 哦，咁唔系啦， 唔该晒， 我有 quota 啊嘛， 你啱，你啱，你啱，咦？ 好轻 嘅啫喎，好轻嘅啫喎，可以有回弹嘅，因为 其实佢大约好似一个五蚊银咁大嘅啫， 个 壳 咁细个壳 系啦， 即系入边仲有物件嘅、嗯。 其实我连埋个壳摆埋咗落去，通常你系攞中间里边嗰嚿嘢嚟用嘅。 拉尺 唔系拉尺，五蚊啫，里边嗰嚿嘢大约好似五毫子咁大嘅啫。 咁点解你唔拆开去俾我哋估咧？ 谂住卫生嘅问题，我谂住咁样好啲。 咦，卫生嘅问题，卫生嘅问题。 佢意思即系话个壳啫，即系譬如我粉底啦，我攞埋个纸盒入埋落去俾你听。 唔系，但系五毫子卫生问题，有啲咩用品系我哋要卫生？会唔会系同其他人 share 用嘅先呢嚿嘢？ 唔会，通常都系自己用。 咁点解隔篱左右会惊啊？惊咩啊？ 呢个就系迷嘅其中一个部分。 我估到，唔系，你话我同佢未必会用。我本来谂住估指甲钳添， 嗯， 因为身边啲人会觉得麻烦啊嘛。 但五毫子 有啲五毫子圆形嗰啲指甲钳 咯、哦，即系好细个环俾你揿手。 系啊系啊，因为佢头先话唔使用电，跟住之后就帮你解决问题。朋友会觉得烦，喂，你喺佢面前剪指甲，佢梗系烦啦。同埋喺屋企用嘛，虽然有好多人都会喺车度用嘅。 冇错，千祈唔好啊！ 通常你咁样喺人哋隔篱剪指甲，人哋会啪啪啪，你匿埋自己玩啦，咁样咁大声剪指甲。 真系好惊噶，弹到周围都系。 咁就唔系噶啦。如果佢咁讲， 系啊，俾多少贴士就系改善生活嘅质素用嘅。 一嚿咁细嚿嘅胶可以改善生活质素用？ 点解咧？ 佢系咪可以变形嘅呢嚿嘢？ 佢又可以变形，又唔可以咁讲嘅。佢可以 拉伸缩啦， 动咯， 拉伸缩伸缩啦。 你系要？拉一拉佢先用嘅， 佢屋企喎，但系改善生活質素。 你系要拉开佢少少，跟住先至用到嘅。 同你嘅牙齿有关系嘅？ 唔系，牙齿有啲咩系要拉开少少先用？ 你牙线又系好细个嘅啫嘛，跟住你拉出嚟先用得噶嘛，你仲可以同人 share 用添，即系唔系同一条啦，而系嗰盒其他嘅线可以同人 share 用。 又系你用嘅时候，身边朋友我觉得好麻烦，你唔好掂我啊！之后 喺度拉嚟拉去啲口水丝咁样，即系唔系呢个方向啦？又 唔系？OK， 时间关系，我收窄咗少少范围啊。喺你间房嘅时候用嘅，通常 我系咪会用先？ 我摸得未啊？ 好啦。 我系咪会用先？ 你摸咗唔知系咩？ 你答我，我系咪会用先？ 我怀疑唔会咯，睇你个样应该冇呢个问题。 冇呢个问题？ 系哦。 生骨刺先用嘅？ 唔系。 生骨刺点用呢嚿嘢？ 唔知啊，我唔知未摸到啊。顶门卒。 啊，顶门 卒。即系个门个门。 点样改善生活质素咧？ 唔好撞花盆墙咯。 喂，首先我想讲样嘢俾你听。 摸到啲咩啊？冇。 嗱，我摸到一个咧胶盒咧，但系佢就真系一个五蚊银嘅 size 到嘅啫。咁、但系咧，我就好衰仔嘅，因为佢头先话喺个盒入面啊嘛。 系啊系啊。 跟住我就特登撩开个 拆咗 个入 咩咩质料啊？ 入面系冇嘢。 吓？ 唔系因为咁讲 跌咗出嚟啊？ 个盒入面咧。个盒反而咧打开佢就好似一个嗰啲贝壳咁样嘅 feel 啦，即系总之你打开一边系黐实嘅个圆形嗰位，另一边咧个底嗰度个即系个盒入面个底嗰度咧系有啲胶嘅物体啤死咗喺入面嘅，但系入面系冇嘢噶。 我相信好啊！我相信再一次就係喺度諗咧，思培根本上又是再整鬼我哋。 哇！我想話咧，有聽眾答啱咗啦。 因為我哋嘅 hints 估到啊。 應該係啦。 一個定少少先。 一個。 二類嚟嗰個。個聽眾唔係常人嚟噶。 咁咧而家有唔同嘅答案嘅，咁我而家唔開估住啦，唔話邊一個聽眾朋友個估中咗啦嚇，因為都有唔同嘅答案。 我想問一下這個物件係嗱，你幻想一下咧，如果你聽收音機嘅朋友啦，其實佢一個鏡盒咁樣嘅樣，不過個鏡盒縮到變成一個一蚊大啦嘅咁樣，你可以打開嗰一個盒嘅。OK， 打開粉撲盒啊，嗰啲粉撲嘅盒啊嘛， 但係五毫子五蚊銀度嘅啫， 都唔係啊，我諗都大噶，五蚊嘅真係大過五蚊添啊！嚟而家呢個 冇五蚊度 嘅，係咩？跟住你入邊咧係有啲粒粒突突紋嘅， 但係冇嘢噶。 但個重點係你揾到個中間嗰粒嘢啊， 冇咗喎， 冇啊， 跌咗出嚟係嘛？ 真係冇啊！ 頭先明明掉落去之前有㗎， 我打開嗰陣時冇㗎啦，已經 冇啊！嚟啊，入邊仲係分開咗兩件添㗎。嗰、那個鏡盒啊，好似已經分開， 已經分開咗。 係啊，我冇開成 兩嚿。你啊 喺度啊？哦，我冇開入面嘅嘢先。 拎出嚟俾你睇。 可以攞出嚟睇下。 好，你唔好望嚇。 嚇、啊，你拎出嚟俾我睇，但我唔好望 定點啊？ 你摸咪得咯，摸即係唔好望得咯，自己捽下佢咯，捽到啲咩啊？ 黐線膠嚟嘅喎。 係啊，膠嚟㗎。 佢一直都係講膠嘅。 因為唔係一個膠嘴，但係打開咗膠嘴喎。 阿迪神好似想摸下喎。 係，我想摸一陣。 你傳俾佢。你俾佢摸啦，俾佢摸。 你 形容下，形容下，你形容下。 我唔知點樣形容，係一條膠條，但係佢一個圓形嘅圈嘅膠條，但係就斷開咗一嚿嘅。 好啦， 嗱呢一個咧似咩咧？似一個音叉，幻想一下一個音叉。音叉咧？ 咩叫音叉？ 音叉即係 咩叫音叉？ 幻想一個燒烤叉先啦，咁燒烤叉嫌易啲啊。系啦，就烧烤叉，你剁走咗咧嗰个柄嗰条铁枝，净系得翻上面嗰个 V 字咁样嘅样。但系而家话俾你听，个 V 字唔系 V 字嘅，系呈三角形嘅。咁佢上面嘅顶头咧系有两个握位咧系圆圆地嘅，令佢唔，但系我真系谂唔到呢嚿嘢仲 有 用。 有少少似系一个缩细咗嘅 headphone 咁样咯。即係喺屋企用嘅大嘅 headphone 啦，咁佢咧就係你兩個圓形咧，就係好似吸住耳仔啦，跟住後面咧就有一個延伸一個好似擺一個頭嘅頭箍咁樣，但係佢好細好細好細個嘅。 嗱，我摸落去個感覺似咩咧？防撞膠，即係防撞台角嗰啲啊，即係俾你成個打開佢一個瓦位，攝入去個台角，等佢撞邊咧或者頂住，有個膠幫你頂一頂卸力嘅。我估係呢個方向啱唔啱啊？ 唔啱啊！不如你自己睇啦，咩嚟嘅咧？其实咧佢个头嗰个位咧系有个磁铁噶， 我想睇啊！ 咁咧两个 俾你睇，你估下呢个咩嚟？ 两个头端咧， 估唔估到呢个咩嚟啊？嗱，我俾你睇，即系俾你睇都估。 床上面用嘅最后一个 tips， 床单夹系嘛？ 唔系床单夹， 铺嗰啲夹啊？ 用喺个人度嘅 咩嚟噶？ 系咪唔知咩嚟咧？你应该冇呢个问题、啊。 喺床单 喺张床上面用嘅通常。或者 佢入面有个类似磁石嘅嘢，系好轻力咁样去吸住嘅。 喺两个 胶入面， 个胶嘅末端嘅两个好似 headphone 位嗰个位啦，即系有一粒嘢啦，有两粒嘢嘅。咁两粒嘢咧系有一个磁铁咧将佢黐埋，然后咧通常用嘅时候咧系要掹开佢少少，放喺一个地方，然后先用。 嗱 ，OK， 嗱，时间有限啦，我继续估啦。咁啊，师培继续喺度即系引导住啦。但系咧，我想讲少少喺网上面大家嗰啲嘅留言先啦，不如。 好，你估边个系啱啊？不如。 好啊，嗱，有一个咧就话叫做減低鼻塞的用品， 但你剛才說的那個叫什麼名字啊？不是，九成齒， 它是九成齒而已，減低鼻塞的用品就是 He-Man 說的，是吧？即是這個是九成齒了， 沒錯，九成齒， 哦，又是那些通鼻寒那些 啊？ 那CY 呢就說空氣清新餅，有這個東西的嗎？ 空氣清新餅？ 係啊， 未見到呢個。 空氣清新餅有個嗱，同我一樣諗法啦，叫做門掣貼，即係應該係頂門嗰啲貼。係啦，有啲大部分都話咩耳塞啊，同個鼻有關啊，鼻寒機啊咁樣嗰啲止鼻寒器啊咁樣。咁樣最後答案係咩咧？ 就係、是、止鼻寒器。 哇！你有冇用過㗎？ 這個啊，冇啊，冇用過。 因為我細個， 我細個 捽咗好耐啊嘛。捽咗好耐。 其實佢係一個直膠嘅磁吸。止鼻寒夾 點用咧？我成日都唔係好知呢個運用方法。 其實咧，你係抹開佢少少啦，即係點解會有 鼻 寒咧？ 咁樣用 係啦。 點解會有鼻 牛魔王 鼻寒咧？啲人就話其實因為你本身你瞓覺嘅時候啦，你嗰、那個吸氣嘅通道啦收窄咗，所以咧、你就會即係令到影響咗嗰、那個喉嚨，好似係，跟住之後就會發出啲聲響啦。咁所以咧即係 detail 實際嘅，你自己 study 下啦。咁所以佢咧呢、這個有磁鐵啦，放落個鼻哥窿之後咧，嗰、那個磁鐵咧係幫你掹大咗你個鼻哥窿，咁你就可以吸多啲空氣啦。咁、咧就會可以治到鼻寒咯。 我以為咧係鼻孔啊，或者再上啲位氣管收縮， 係 啊。原來瞓覺的時候頂住咗，所以先 係啊！真係估唔到喎，夾呢個位置阻到鼻鼾。 係啊，嗱，其實仲有其他方法嘅，上網見到啦，有止鼻鼾貼啦，有止鼻鼾 app 啦，即係個 app 咧就係話你一鼻鼾嘅時候咧， 叫醒你。 唔係喎，佢用個震動咧，令到你移動你嘅身軀，跟住你就 即 係 佢錄得嗰個鼻鼾嘅聲音，佢就會知道你鼻鼾就震你啦。 好似要戴嗰啲運動手帶，等你可以 keep 類似知道脈搏啊，定唔知道？心跳 都是叫你隔离嗰个叫醒你算啦，唔好嘥气力。 好，影俾大家睇啊！ 被人受伤，事发喺罗切斯特市。当地周末凌晨时分，一男一女喺一个聚会举行期间死亡，14名伤者分别被送往两间医院。警方话当中冇人有致命伤势，又形容事件系悲剧。当地早前发生黑人男子怀疑被警员暴力执法致死的事件，死者普鲁德的家人在今个月初公开在今年三月拍摄的片段，显示赤裸的普鲁德在街上被警员锁上手铐，期间他不断吐痰，声称带有新型冠状病毒，警员为他套上面罩，又将他压在地上。普鲁德其后失去意识送院，一个星期之后家人决定拔除他的维生仪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彩虹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圣德勒萨医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在嘉陵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落时间是傍晚的6:23，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1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以被判监、罚款同埋停牌。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杰棠，你 你睇阿强个女朋友几贤淑啊！如果我阿薇啊都系咁贤淑，你话几好咧？ 思芬，阿薇喺你后面行紧过嚟，但系就咁，如果你想讲嘅，我又点会唔俾你讲咧？不如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哋两个就开个题目一齐讲下，你有冇羡慕过你朋友嘅另一半系咁好噶？ 但系朋友妻 讲羡慕啫，你谂咗去边啊 ？On a Saturday night。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看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二台通识六十秒。 毕咗业想揾第一份工，有乜嘢途径呢？ 我知道，你可以参加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佢哋专为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士或以下嘅年青人，提供唔同行业嘅培训课程同埋工作机会噶。 出面好似都有好多类似嘅计划，咁展翅清健计划有乜嘢特别先？ 佢哋提供嘅培训课程全部都系免费噶。培训内容包括求职和处理人际关系技巧训练、团体协作、电脑软件应用、职业技能和职业语文。只要出席率达到80%或以上，还会有培训津贴俾翻你噶。 听落唔错，咁展翅清健计划几时截止报名噶？我惊赶唔切啊！ 佢哋咧全年都招生嘅，几时想参加都可以申请噶。想知多啲，你可以去到佢哋嘅网页嗰度睇下。 又好，等我即刻去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思培、寻常志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㗎。 因为我哋就係 港珠特工队。 换咗季未啊？ 未 换季啊？ 咁热， 未换季啊嘛，即系未开始执一啲自己秋天啊衫。唔系，夜晚开始凉。 系 夜晚越， 我而家开始着翻外套。 系啦，夜晚开始着到褛。咁当然啦，下昼你唔好着啦，臭紧。系啦，我都唔敢着褛，因为咧，夜晚咧开始即系叫转咗秋啦。入夜嘅时候咧，相对嘅气温系冻啲，凉啲啦，唔好话冻啦，凉啲啦。咁但系即系点解问换咗季未咧？又系时候执嘢啦。即 是 断舍离的时间，但你会发现你家里总有很多的产品或者一些家品，它是你好像没有用过的，你有没有？ 衫一定多啦，家品啊都有嘅，不过少啲。通常你买的原因是你觉得那样东西有用了，而家咁你才买的嘛。 是啊，但是阿毛有没有家里有没有啲多余家品嘅？平时 经常性，因为我是一个成日买完啲嘢觉得好有用或者方便嘅人，跟住最后尾都冇用到。例如我有一个嗰啲叫咩抹窗嗰支，好似扫把拖地，话直情你系拖地又好啊，跟住 抹玻璃啊， 抹玻璃又得啊，跟住你夹住一张类似佢哋自己出产嘅一啲嘅纸巾、 防尘纸、 干嗰啲，系啦，你又可以扫埋地嗰啲噶嘛。 嗯， 跟住之後，我係買完之後到而家嗰嚿膠都已經開始萎縮變黃，我都未用。跟住好啦，有一日我就真係諗住攞嚟用嘅時候咧，我拆完之後，我發現我覺得佢都好似幾麻煩，跟住我就成個擺咗喺度冇用過。結果呢嚿嘢擺咗個廁所，我諗成年幾啦。 係啦，通常咧，我哋好多時咧屋企都會發現啊，有一啲嘅家品可能買嘅時候興致勃勃，但係最後你係用唔到嘅，甚至乎咧有啲人就覺得屋企有時用完一啲產品家品，可能例如紙巾盒，佢哋係好興咧做一件事循環再用咯。我就係改將佢 DIY 啦，變第二樣嘢咯。因為咧，我之前咧我有啲朋友咧，佢生個小朋友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呢個家教幾好嘅。佢就係咧會教自己嘅小朋友咧點樣去 建立一啲嘢，佢唔想淨係見到小朋友摧毀一啲嘢，例如咩呢，屋企買咗啲玩具啊，或者買咗啲好平嘅一啲叫做家品又好，或者佢哋小朋友要用嘅書簿都好啦，好平嘅啫，買返嚟好簡單一個印仔，但係小朋友玩下玩下三分鐘熱度就會掉㗎啦嘛，咁佢就唔想養成一個叫做破壞或者淨係浪費，佢就想呢去令佢建立，咁於是呢佢就會每個月呢定時定候呢就會同個仔做功課啦，做咩功課呢，攞屋企啲廢紙，攞屋企嗰啲嘅紙巾盒，我嚟回收咯，將佢變成一個筆套啊，將佢變成一個遙控架啊咁樣，咁佢就會令到個小朋友咧灌輸到一個廢物係應該利用嘅咁樣嘅做法啦，咁但係另一樣嘢咧，我自己細個咧都經常會攞嚟玩嘅，就係衣架，係啦。點解依家我會玩呢？因為 我玩嘅，因為成日整損我嘅。 因為以前咧，我其實幾有少少叫做整潔叫潔癖咁樣啦。嗱，屋企雖然有時我媽都話：，呢啲嘢周圍擺，但係我對自己啲嘢咧係穿咗窿會補嗰啲嚟嘅。 嚇，唔知 係啦，我係會補衫、補襪、補鞋嗰啲嚟嘅。咁然之後咧，個衣架我嚟做咩咧？以前細個咧好興就係要晾衫香噴噴，洗完衫要香噴噴，冇噏住。咁我就會咧有時洗完對鞋咧，我屈嘅衣架咧，我嚟變成一個鞋架咯。或者有時有啲爛咗衣架咧。我细个玩咩咧？做弓箭啊，系啦，整烂佢做弓箭。 衣架咧，其实咧，虽然我话我唔会玩，因为我成日都会整唔见咗嗰粒插住嗰个勾嗰个滴啊，咁所以我就成日俾佢刮亲、刮损咗啲皮肤，所以我唔中意。但系的而且确咧，衣架系非常之有用嘅嘢，因为。成日我會跌，我好大頭蝦，我成日會推冧啲嘢落去嗰啲櫃嘅後面啊 ，sofa 後面啊，牀啊，因為我張牀好高噶。咁跟住之後咧，就點咧就會攞衣架，我即場就拆咗佢噶啦，就撩翻佢出嚟咯。咁呢一個係好方便嘅，對於我嚟講。 係撩啲窿窿罅罅塵啊，唔係啲女仔頭髮啲成日塞咗水渠啊，好興屋企人都會攞衣架嚟撩嗰啲頭髮出嚟噶嘛，係啊清潔噶嘛。咁但係今日啦，好啦，有三個嘅關於衣架嘅事件咧，就俾大家估下。估完之后咧，我转个头咧，都有呢啲嘢想同大家分享嘅。OK， 咁啊，先估咗先。呢三件事咧，都系发生喺日本一个综艺节目。咁啊，呢个综艺节目咧，就经常会研究一啲古灵精怪嘢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日本咧就话，原来咧一个衣架，你唔好睇佢咁弱质纤纤啊，但系讲紧系我而家手上呢一种啊，唔系嗰啲硬框框嗰啲好实正实木嗰啲啊，而系呢啲有弹性一条铁线咁样织出嚟嘅衣架。呢啲嘅衣架咧，佢係可以加一條繩，一條平時我哋好常用嗰啲尼龍繩啦。原來翹幾個圈之後咧，你係可以能夠即係叫做拉得起一個嘅180磅嘅大肥佬。 嚇！但係呢一個咁軟淋淋反而得？ 點解咧？因為佢話原來第一咧，佢呢一個嘅軟淋淋嘅嘢咧，再配一條繩，繩係好堅硬，而佢咧其實係一個借助一個叫做拉力啊。佢呢個拉力咧係幫你卸緊一啲咧。好重嗰啲重力，所以变相咧，佢其实加埋绳咧，系有一个嘅作用力咧，系可以令到一个肥仔都可以踢得起嘅。系啦，咁你知日本好听呢啲研究噶嘛？佢亦都咧真系一个片中咧有一个实例，就系踢起一个肥仔。 咁夸张。 系啦，但系一条绳一个衣架可以做到呢个重力测试。OK， 第二样 系喺呢个系咪真嘅？你讲紧 系啊？系咪真嘅？ Okay.第二樣就係、是、咧，原來衣架咧，平時我哋即係可能佢有三邊咁樣啦，因為三角形噶嘛。咁三角形咧喺個頭嘅呢邊咧係一個彎形嘅。原來只要我哋喺上面咧加啲咩咧，白膠漿，加咗白膠漿落去之後咧，等佢結咗一個白膠漿重少少重力咧，你放喺水面上面咧，佢會幫你辨別東南西北。 咁奇怪， 因為水有張力啊嘛。即係嗱，你喺個水面上面啦，你滴咗一個漿糊落去啦，即係一個白膠漿落去啦，結實咗，你擺喺水面咧，咁其實嗰個衣架咪會轉嚟轉去嘅。但係當佢有重力之後咧，佢就會自己轉向咧，向咗北個方向嘅。 哦， 係啦，咁、 okay、 佢就可以咧變成一個喺你荒山野嶺啊，可能去求救嘅時候啊， 荒山野嶺都唔會帶個衣架， 係唔會有白膠漿啦。首先，所以咧，如果你去荒山野嶺，記得點咗白膠漿先。係啦，如果唔係你荒山野嶺冇得用。咁呢一個方向咧就可以俾你辨別到東南西北。OK， 好啦，第三個咧就係呢一個日本節目咧就話，原來咧我哋人咧同衣架咧係有一種構造係相連嘅，就係、是、只要你將呢個衣架咧擘大綁喺你個頭即箍喺你個頭嘅額頭位置咧，佢係會自動令你傾向一個方向。 哦、啊， 系啦， 倾去边个方向啊？ 嗱，就要睇下佢衣架咧嗰个尖个勾喺边边啦。咁如果个勾喺左边，咁你就会自动倾向左边咯。如果你个勾喺右边，咁你就会自动倾向右边咯。咁我亦都揾咗一啲实例咧测试呢样嘢嘅。咁以上三个嘅事件，究竟边一个实验先至系真嘅咧？ 有咩实例啊？ 头先咪讲咗咯， 唔系啊，你头先话嗰个勾住个头嘅话，如果左右的話， 佢揾咗 个实例系， 佢揾咗几个唔同嘅人去测试呢个，就系绑喺个头顶， 系啊系啊， 咁睇下佢会唔会自动向左转。嗱、啊，先讲呢、這个自动向左转咧，唔系佢好有股大力咧扯你过去嘅、而系只会令到你嘅身体咧慢慢倾斜嘅啫、 啊。有冇讲个原理啊？佢做完呢个实验， 佢有讲原理嘅，佢就净系话咧，因为呢一个嘅箍完之后咧，佢会用个压力嘅方式咧，系令你感受到向一边。咁、所以因为我哋衣架啦，佢有一边尖端咧系紧啲，边松啲嘅。咁究竟以上我讲嘅事件，边个先系真咧？ 得一个系真， 得一个系真。 我觉得第三个好无 聊、啊。两个系我吹出嚟嘅。 因为咧，正常人你点会做一个好似冇乜用嘅实验？即系你走揾个衣架凹落个头度，睇下佢会唔会移动？呢、這个好似又冇乜用啦、又好似。真系冇乜用咯、 啊！我永远都估唔到啊，因为迪神嗰啲吹水技巧 太高啦， 太高了！ 我作古仔能力太强啊！ 系啊， 系啊，系啊， 即系仲似个真实嘅， 超越咗啊！ 超越咗 系啦，咁啊，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啦，以上三个嘅实验，究竟边一个先系真咧？你又估一估喺我哋社交平台话俾我哋知啊！ 刚刚醒过来，灯火也阑珊外满，好难听到千千万，越好看越不好玩，好难怪我能够哭的什么外套，乖乖干净伤心，管我怎么哭笑，怎么撒娇，我不做自己，谁做自己？怎么哭笑，怎么撒娇，我不做自己，谁做我自己？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要不要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MV 咧，呢个 MV 都好正嘅，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形象，每一个都好靓啊！佢系杨丞琳有呢一首《Bad Lady》。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有冇头绪？估唔估到三个实验边个先系真嘅呢？ 我觉得一系真嘅， 一系真嘅， 系啦，就系、 是、即系阿一系真嘅， 阿一系真嘅， 系啦，二系假嘅， 阿一系阿二系假嘅， 系啦，佢系假冒嘅。 喂，嗱，头先咧讲咗一个啦，就系话三个日本实验啦。第一个实验咧就系、是、原来咧呢一个嘅衣架加一条绳咧嘅能力系可以大到拉喐一个180磅嘅男士嘅。好啦，第二个实验咧就系话啦，原来咧呢一个嘅衣架咧佢系有一个导向嘅功能噶，就系、是、只要咧你喺一个衣架一个勾位上面咧滴一个白胶浆，即系令到佢重少少咧，你放喺水面上面咧，佢就会转噶啦，转嘅方向咧就会系向北面嘅，咁你就可以准确地向揾到一个东南西北啦。第三个咧就系、是、原来衣架咧，你只要夹喺个头上面咧，你个头系会被呢个衣架引导咗向一个方向嘅。 我觉得系一同二其中一个系假嘅，唔系喎，一个一个真， 估一个真啫， 一个真。一个真的话呢， 重力是真定是方向是真？ 额头是真的，因为第一和第二是都几废的。因为第一那个呢，他说拿衣架呢，你衣架就算够力都好，你衣架那个左右左右的勾都不够力。如果平时我们挂衫的时候不会挂挂，他就会整个拆了出来啦。 那可能是。 你明不明我什么意思啊？ 即是那个，但他不会烂。 喂，你拿衣架过来啊。 好， 但你不会烂的嘛，你加条绳下去跟住吊起一个，如果那个比较重的男士他是揸得好稳的话。 但你想揸啦，是不是啊，跟住之后你就会断的咯，或者呢啲位置就开始咬开，再加上他就说绳啦，咁绳呢你都要睇返他条绳是粗定幼，他没有讲到条绳粗定幼。同埋有些人如果真的要即系自尽啦、吊颈啦，成日有阵时哦，我挣扎嘅时候佢断咗我条绳，所以根本上就如果条绳断嘅话，就未必即系180磅嘅人 就可以 hold 得住佢啦。 OK， 好啦，最后答案 三系真嘅， 三系真嘅，师培， 我觉得一系真嘅， 一系真嘅。今日我哋嘅胜出者系永远都觉得估错嘅彭温彦，掌声掌声， 即系我啱啊， 啱啊。系啦，嗱，点解呢，我先俾一条片大家睇睇先啦。嗱，大家可以望一望下。而家咧，我俾咗个片段咧，就是、一个男人。呢、這个男人咧，其实就将个衣架咧，将佢夹咗一个云精啊嘅位置。咁然之后咧，个男人就自动咧个头会拧向一边噶啦。 哦、 okay， 好神奇、哦， 好神奇系咪先？所以今日咧，我特登带咗衣架翻嚟俾你两个试，系咪真系得嘅？ 我而家试下先。 吓，我觉得呢个实验真系。 我而家即刻试下。 阿莫试下啦。 你坚持下去。 唔得，呢个松咧就我俾个新嘅你。 你可唔可以？ 唔使唔使，头先我哋 哦，你咬 过， 系系系。 你可唔可以戴咗落去之后，坚持系拧向另外一边啊？即系你会 feel 到好自然。 咁每一个嗱，你要谂下呢件事，唔系佢会好大力拉你，而系只系有一个轻轻嘅作用力，令到引导你去一个方向。 我正面啲向住 panel 位先，因为我头先就系夹咗之后咧，我就拧过嚟想同你讲嘢。 好啊，好啊，好啊， 夹呢边啦。 诶，夹好啊。但是他一定要夹得有啲力你先会转㗎，因为如果他太松呢，他做唔到呢个效果。 其实他是有力㗎啦，但是。 他要有压力囉。 但是他又唔喐㗎，唔知点解。 我比较 两个你想你喐㗎，所以。 我比较两个你试㗎，不如。 即是冇反应。 你打孖上囉，睇下会唔会紧啲囉。 而家我哋拍緊片㗎嘛，係咪？ 係呀，拍緊片㗎。 我已经特登将佢压到咁样嘅，即係盡量压细嗰个嘅。 跟住而家呢一刻呢，你试下将个勾勾呢摆你个左边云精啦，如果你想转左边嘅话。 冇反应 啦！最后尾我试完呢个实验之后，的神同我讲：其实一系错噶， 傻噶， 第三系错噶， 傻仔先咁做嘅咁样。嗱，我自己咧，真正我自己咧，其实系有自己实验过嘅， 得唔得啊？你 我系真系偏向左边嘅， 你试下。 系咪你本身 用两个？ 唔知点解我 系 有倾咗嘅， 而家冇太紧张系咪？ 嗱， 喂呀！ 真噶，我冇自己犯噶。 你将个勾勾去后面啦， 唔系佢只系左右噶咋， 勾 喺 后面走， 后面唔得嘅，后面唔得嘅， 可能得咧，驱魔人咁， 个头自动可以扭到， 真系得我都，系真系嗱，你试下先啊，师培，师培你试一次， 我试一试， 好嗱。如果听收音机啱啱听紧嘅你咧，我哋系喺度试紧，究竟一个衣架会唔会令到你有少少倾向咧？应该好 smooth 噶，你依家 kick 下就唔似咯。 佢 你要演都要演得啱啲。 佢真系你嘅好朋友， 佢要 附和为咗 为咗附和你。 咁我试下夹另外一边睇下先，会唔会想移另外一边先？ 系啦。 好假啊！ 师培啊， 系一下就转噶啦。其实你一铺嗰下咧，系一下就转噶啦。喂，但系我啊，而家得翻少少时间， 我哋做咩喺度笑咧？因为咧，师培头先咧就喺度咧特登咧就话头先的神话一下就转啊嘛，跟住师培特登喺面做好大力揈个头。 嗱，先想讲多少少先嘅，因为咧而家嚟大家听好似哇好流喎、啊，系咪真系有噶？呢、件事咧，原来喺日本咧已经研究咗多年嘅，佢系真系一个被研究嘅事件嚟嘅。佢话咧呢一个嘅官方啦，佢哋嘅自称啦，有一个叫做衣架反射啊。咁其实咧好多人咧自己屋企咧听完之后都会试咧，有人得。有人真係唔得嘅，有人轉極都轉唔到嘅。咁有好多派學說嘅，有一派學說咧就係話點解會咁樣反射呢？其實係你嘅視覺神經反射。當你睇完之後，你個腦潛移默化咗咧，係箍咗就會向左轉，箍咗就會向右轉咯。咁所以變相你一箍落去嘅時候咧，佢就好自然你個頭會向左轉啦。但係我自己試咧，我係真係覺得有壓力咧令我左轉嘅。咁但係好啦，咁啊頭先講係因為日本實驗嚟噶嘛。原来咧喺08年嘅时候咧，有一间大学已经正式命名咗呢个课题出嚟。咁啲人咧就一路去研究点样研究咧，佢比我哋更甚啊！佢唔系用衣架玩噶啦，佢已经创作咗一个头盔咧，系一个好大型，好似 UFO 咁嘅头盔。上面咧入咗一啲电子嘅数据咧，就俾你测试点解你会向左转，点解你会向右转。头先阿莫咧就问我啦，喂，有冇根据噶？即系点解会咁做噶？原来佢就喺个装置上面咧发生咗发射咗一个感应器。这个感应器咧就会 detect 到，原来咧我哋平时咧揾手咧喺后面背后督咧。你個頭只會向前耷嘅啫，但係如果你喺你雲頸前少少額頭位置咧，左邊雲頸或者右邊咧，輕輕你一壓咧，你係好容易會有傾斜向側邊嘅，就會擰頭噶啦。咁、所以咧，佢話原來點解呢一個嘅衣架反射嘅原理係咁多年大家都解釋唔到咧？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因為壓力嘅問題導致你個頭會轉彎咯，或者傾側咯。咁但係因為佢呢個研究咧做咗出嚟之後，好多人都覺得啊，係喎，係咪真係咁咧？有啲人反駁就話：咁點解我冇反應？點解我唔得啊？ 係咯，點解我唔得啊？點解我冇反應？ 所以而家有20秒俾你兩個人試下啦。阿莫試啦，不如阿莫試下，會唔會將嗰個勾咧擺喺呢個前少少嘅位置，會做得到佢有轉動嘅效果咧？你仲有15秒時間去做呢個實證。是不是真的？ 真的 真的是 啊， 是啦，因为它的云精位置呢，一个压位呢，你一压呢，其实它就会慢慢倾侧的。 好灵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个案突破5000宗，达到5009宗。新增个案包括9宗输入病例，本地感染就有4宗，其中3宗源头不明。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实验室一名研究员，佢潜伏期曾经在工作地点工作。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主要处理输入电脑的文书工作，负责处理无传染性、灭活性的病毒样本。卫生防护中心话，曾经同患者一起吃饭的几名同事会列为密切接触者，而一名同患者共用电脑的同事反复检测之后初步呈阴性，呢名同事亦都会送往检疫中心。中大前校长沈祖尧相信本港第三波疫情已经回稳，但是欧洲的确诊个案回升速度快，担心冬季本港会爆发第四波疫情。虽然现时难以估计疫情爆发的规模，但是他认为到时要紧守关口。2003年沙士期间有份带领医护抗疫的沈祖尧说，关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是单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就能够作出决定，相信政府正在努力。另外他又说，全世界确诊死亡个案之中长者比例最高，建议政府多着力在安老院舍方面保护年长群组，亦都要留意公众地方，例如食肆、卡拉 OK 等的地方，要做好卫生防疫措施。 海关同水警破获一宗涉嫌利用快艇走私的案件，检获估计大约值250万元怀疑走私货物。海关同水警人员寻日凌晨在流浮山附近水域发现两艘可疑快艇，当两艘快艇准备逃去的时候，执法人员随即截查，期间其中一艘快艇上的男子突然登上另一艘快艇，并且驶离香港水域。海关人员在行动中扣查一艘涉案快艇，并在快艇的暗格内检获怀疑走私货物，包括手表、手提电话、电子产品、药物和奶粉。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说，加拿大在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事件上被美国利用，应该认真反思。松培武在阿尔伯塔大学发表演说的时候指出，中加关系因孟晚舟事件陷入严重困难，又指事件是美国为了打压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而炮制的严重政治事件。松培武说，美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做法是野蛮的霸凌行径，完全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加方就充当美方的帮凶。松培武说，加方当务之急是要从事情本身是非曲直和公平正义出发，尽早作出正确决断，妥善解决孟晚舟事件，给他平安回国，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并且令到两国之间的巨大合作潜力得到释放。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都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翻将军澳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圣德勒萨医院。后少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新清水湾道因为有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的部分中线仍然是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系玩玩星期天嘅蔡敬文啊。遇到任何困难，我哋最重要嘅就係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哋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

李慧珍的创意。这个展览落实了珍姐纸上设计师这个名衔。2008年13点艺术珍品展在铜锣湾世贸中心揭幕，之后再到将军澳、荃湾、屯门巡展，然后13点更加冲出香港，去到多伦多、澳门、上海展览。2012年1:1真人 size 的雕塑竖立在尖沙咀九龙公园香港漫画星光大道。2014年漫画基地以及艺术中心主办 HI 13点李慧珍漫画作品展，成为当时向大师致敬系列的第二击。上个星期我们了解了珍姐创作13点当中的细节，今个星期我们了解一下她的幕后花絮。既然讲到屋企啦，我都问多少少关于屋企同埋工作之间嘅平衡，好唔好啊？因为咧，都知道珍姐画十三点嘅时候，正正系最辉煌嗰个时间啦，又要照顾家庭啦，又要处理漫画啦。其实要取呢个平衡容唔容易咧？因为嗰阵时，以我印象，你都有小朋友开始出现噶啦嘛。 系啊，我个女啱啱即系。出世的时候呢，我就正正画緊嗰个十三点就如火如荼啦。咁我係一路湊 BB 嘅时候呢，好似即係自自然然就懂得step by step 咁啦，安排晒佢每一日所要需要食嘅奶呀，点样去分配佢嘅作息嘅时间呀，我点样去即係不停咁去即係好似自自然然就會係好似擺出一個媽媽去點樣照顧個 BB 嘅，咁我每一次咧把握個 BB 瞓咗覺嘅時間咧，我即刻就趕稿。咁因為 BB 係越細咧就佔據我個時間咧就係越多，咁我無可奈何啦，咁唯有都要喺夜晚黑趕稿啦。咁雖然日頭咧有女佣幫手啫，淨係煮下飯嗰啲嘢啫，咁但係要湊一個 BB 最好就係親力親為啦。咁因為做媽媽咧係要一邊學習一邊要適應個 BB 每一個唔同成長嘅階段嘅。另一方面咧，嗰、那個出版嘅十三點咧係絕對又唔可以脫期嘅。咁我要分得開，譬如幾時做就係、是、你 BB 幾時趕稿咁啊？咁嗰段日子呢係真係好辛苦啊！慢慢等個小朋友長大呢，咁就會慢慢慢慢又會係轉返去正常嘅 日頭嘅運作， 係啦。 其實都幾難得㗎喎，兩個 BB 都同時出世喎，一個 BB 就真係親生 BB 啦，一個 BB 就十三點啦，同時間照顧兩個 BB 其實真係唔容易喎。 係啊，係啊，係 啊。 你自己最難忘有冇一啲經歷，即係譬如可能畫畫下嘅時候突然間 BB 喊啊，咁有冇少少你好深印象處理緊兩個 BB 嘅點滴呢？ 咁如果係BB 喊，咁啊睇佢喊成點啫，扭計嘅喊，我已經做媽媽嘅時候咧，會分析得嗰、那個 B B 喊聲係扭計啊，因為肚痛啊，因為肚餓啊， 定 係 要換片咧？ 如果係嗰個 B B 或者爬行嘅時候冚親，咁我當然係工作就係放低曬啦，梗係 B B 嘅安全係第一時間要照顧啦，咁樣啦。 咁呢個真係萬能媽媽啊！ 唔係咁啊，應該個個媽媽都會自然係咁嘅。 係，咁我都知道啦。原來珍姐咧都有接觸過一啲日本嘅單位。 哦，就係2016年一個日本嘅一班嗰啲學者去研究亞洲女性一邊照顧家庭，一邊係處理佢個工作，點樣去分配咧？同埋咧，就工作與家庭。嗰、那個對於女性同男性一個比較，女性壓力大啲啊，因為男性嘅壓力大啲咧，最拉尾得到個結論咧，係女性嘅生活壓力咧係大好多。 也許輸得起是種福分，再穿起高跟考天分，女人應該跟什麼指引才是？明白弱的女的失心愁，眉目变瘦，嘴样化妆加厚，做到得到手，亦可以轻松。 心放手。开心过后来年怀旧，女人到底心态易碎，却不断天天爱下去。生活昨天跟我敌对，今日我笑中有泪水。 曾姐咧，即系我哋录音之前咧，都有少少对谈啦。其中一个对谈咧，都几特别嘅，因为原来曾姐咧，即系白足咁多集，对 fashion 又有好深厚嘅兴趣啦、认识啦。原来咧又中意听古典乐，即其实有好多范数，画画又咁叻，你自己喺生活上面嘅分配啦，同埋兴趣嘅安排又系点嘅？ 在今时今日咧，如果我仲系出紧漫画嘅时候咧，我就会对于周边事务大小嘅资讯咧，一定会八卦嘅，我要关心嘅。咁但系呢段日子我就冇出书，我就会好选择性咁去关心，拣我有兴趣嘅资讯啦。咁我举三个例啊。咁第一，咁美国探测号几时真真正正降落火星呢？咁火星咁系咪真系可以适合未来嘅地球人去移民去呢？咁第二，水底农场开始种植咯，我见过呢段报道噶啦，同埋见到佢哋嘅即系嗰个设备啊。咁而家今时今日佢有冇咩进展呢？种出嚟嘅嘢好唔好呢？第三，今时今日咧，有人去将自己嘅身体去冷冻，希望咧就喺未来嘅日子可以复活，咁可以面对未来嘅世界。系啊，仲有一样嘢，前两个星期咧就有一个最新嘅报道，宇宙有一个新元素叫做微粒子，咁又称做鬼粒子，佢会穿梭于人体嘅于无形嘅，咁真系好诡异嘅，咁。科学家已经发现那个微粒子在地球以外的轨迹，现在很努力追踪着。这一类的科幻性啊，都不是科幻，是真 科 学性 的问题呢，真是九唔搭八的，跟十三点是完全没拉楞的。但是问我为什么呢，这么有兴趣呢，我真的答不到的。但是有一样科幻的题目呢，就會同十三點咧有可能會有啲扯上關係，就係嗰個時光倒流。咁之前有一套電影叫《Interstellar》，喺電影嘅最尾咧，主角透過唔同嘅時空睇到自己嘅老婆同埋個女。唉，咁如果有機會，我將十三點帶入去時光隧道，見下佢嘅太爺太嫲。或者更早的那些祖先在不同朝代的一起出现，那应该会挺得意的。 想回到过去， 想不到曾姐都仍然很紧贴住现在最新的科技啦。你是即是由细到大都对科技是很有兴趣。 是啊，很有兴趣啊。特别那个试管红萝卜啊，试管生菜啊，试管不过就是未曾成功试管一个 BB。 咁啊，呢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类嚟讲都应该会好感兴趣嘅一样题目嚟嘅。咁头先呢我哋一路开始咪讲漫画作品啦，咁啊讲到十三点嘅。咁啊其实呢都好想问啦，因为啱啱了解到喂，原来即白足咁多爪啦， 咁做衫你又好叻啦，甚至乎啊，曾经都出过唔同嘅类型嘅，可能系 figure 啊等等。其实咁多嗰种艺术，点解珍姐你会选择漫画呢一样嘢？ 咁简单，如果我能够揸住一支笔，可以好顺畅咁画咗一个人见人爱嘅十三点，咁呢个咪我系我嘅专长嚟噶嘛？咁出版咗十三点之后咧，又冇谂过个市场。非常即系受欢迎，咁呢个就系上天俾我嘅恩赐啦。咁啊，上天恩赐冇唔可能会逆天而行啊嘛。 嗯，继续听落去嘅时候咧，都知道咧，十三点喺60年代至到80年代啦，系非常之风魔啦。咁啊，亦都喺早前2008年嘅时候咧，就出过一个嘅珍藏版嚟嘅。咁我都知道当中有啲修订。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们一起分享一下？诶，嗰阵时候，譬如讲到嗰啲修订咧，咪话诶，无论系价钱啦，或者价值观啊，有啲备注啊，有啲唔同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诶，修订咗啲乜嘢，同埋点解有呢啲修订？ 将旧嘅书，咁我要将佢首唔先系文字用晒，全部用晒电脑，咁跟住咧就系将嗰个墨迹，一定要改变。因为以前一毫子一份报纸，但今时今日系几蚊一份报纸噶嘛，系啦。同时咧，我就要透过我有限嘅电脑上嘅知识咧，咁就会将好多画面啊，比如一个门一道 building 啊，普普通通啊，咁我可以将佢整好宏观咁样去 好多栋建筑嘅 利用咗嗰个Photoshop 嘅嗰啲 effect。 全部都你自己親手都做嘅， 係啊係啊係啊， 好犀利啊！我都唔識 Photoshop， 咁我淨係識得 Photoshop 嘅咋，其他嗰啲唔係太熟噶。 有冇試過真係全部用 Photoshop 嚟畫一兩頁嘅十三點？ 未試過，我始終都唔會放棄嗰個手繪。我今時今日畫嘅嘢咧，我都係用畫咗一個 outline， 然後 scan 入去，再喺嗰個電腦嗰度去修正啊，或者即係將佢嗰個五官啊，即係利用嗰個電腦去做嘅。咁上色啊，我特別覺得即係電腦上色咧，點都唔及得手繪咁痛快。雖然咧係手繪咧可以一錯咗就冇得掹，電腦係點改都得。 有得 undo。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系我点都唔会放弃手绘嗰种即系 不足啊， 就系好畅快嘅。 嚟到呢个年代啦，我都知道珍姐其实同好多唔同嘅朋友仔都一齐喺唔同嘅场合度参展过噶嘛。咁啊特别咧系真系十三点系一个真系香港老字号嘅品牌。咁啊同而家可能新一辈或者啱啱开始加入去漫画、动画呢个行业嘅朋友一起做展览，有啲咩感觉嘅咧？ 梗系好开心啦！因为当我睇到自己一把年纪嘅今日，咁可以同一班后生仔嘅作品同步展出嚟，真系好欣慰噶！咁因为咧得到好多读者嘅认同啊，嗰种兴奋啊，真系好难形容噶。不过嗰一刻咧，我反而会警惕自己，就系尽量要 keep 住自己嘅进步嘅空间，咁唔可以松懈噶，不进则退。咁因为我知道总会有一日嘅，系长江后浪将我推倒嘅，咁到时咧我会接受嘅，即系我会同我自己讲咧，我系已经竭尽所能啦。 嚟到今时今日啦，十三点，其实呢个故事我想除了脍炙人口之外，其实大家都会很期待，会不会来紧有一些的新作啊？ 暂时是会做一些新一些的东西的，不过呢就 未透露得住， 是啊，都要卖个关子，因为仲是进行紧。是 好，那我们就期待珍姐有啲咩新嘅諗法、新嘅念頭呢？咁樣咁啊，喺呢度啦，再一次多謝珍姐啦，同我哋一齊傾偈啦，亦都恭喜曬珍姐攞咗一個咁別具意義嘅獎項。 多謝多謝，唔好咁客氣。 他抬頭望天空等倒數，兒童為新聞轉播默禱，像航天的旅途。背着几亿个人憧憬美好， 前代表比天更高，明年即将退役于地牢，一代人一转眼那样老。你让任务如期完成并划下记号，现在或悠悠闲闲带爱子散步，穿梭宇宙的自豪已用于应付人生的倒数。你别道恨成为成人越大越退步，只若地重提从前有过的愤怒，新世纪等你考虑，脱下这制服留低火箭，下班车已到。 讲到最尾啦，作品名字叫做十三点。十三点即系点解呢？原来由细到大，珍姐嘅妈妈都话佢十三点。十三点系上海俚语，有性格鬼马、玩得出位，甚至乎无厘头、癫癫得得嘅意思咁解。对于香港人嚟讲，十三点唔单止系时尚 icon， 更加系漫画业界举足轻重嘅代表作。 让下将身影割舍，遗留千古唱中的热情，一飞而冲天去那份野。你让任务如期完成并划下记号，现在或悠悠闲闲带爱子散步，穿梭宇宙的自豪已用于人生的倒数。你别道恨成为成人越大越退步，只若地重提从前上太空散步，新世纪等你考虑，脱下这制服留低火箭，下班车已到。要做的经已做得都算好，你下一章已到。